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早安京津冀，我是李可， 我是浩兰。今天是2021年12月29号星期三，我们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4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6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4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5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6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4摄氏度。 再来关注路况，机场高速进京方向北高桥西侧有事故，后车注意避让。东五环小交亭桥北南向北方向有事故，后车注意避让。京港澳高速进京方向大井桥、大瓦窑桥各有一起事故，目前杜家坎道大井桥车行缓慢。今天是周三，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2和7，请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国内疫情方面，天津更新排查范围，相关群众请主动报备。 三地热点，北京方面，京港地铁14号线即将实现全线贯通运营，公布首末班车时间。 全球首台天津造中国制造波音737 MAX 全动飞行模拟器通过地级鉴定。 河北唐山首个智慧办税服务厅样板厅建成。 国际电讯，新冠疫情紧张的同时，流感又在美国卷土重来。 美国年度人均预期寿命降幅达75年来最高。 文体方面的消息，冬奥村开村倒计时30天，温暖的家北京冬奥村主题文化推广活动举行。 7500幅青少年绘画作品将作为特殊礼物送给各冬奥代表团成员。 冬奥的脚步提速篇，今天请听第17集《科技冬奥创新先行》。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全面报道阶段性成就。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 首先来关注国内疫情。记者昨天从天津市疫情防控指挥部了解到，目前疫情形势日益严峻复杂，为科学精准严防疫情反弹，天津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再次更新近期区域排查管控范围，涉及的相关人员应主动向社区、工作单位等报备。 具体如下，12月19号含当天以来途经陕西省咸阳市，12月12号含以来途经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旅居史的来返天津人员，需持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或出示包含核酸检测阴性信息的健康码绿码，主动向社区、工作单位等报备。抵京前14天具有上述旅居史，则实施抵京后14天居家隔离，同住人员共同隔离，不符合居家隔离条件的实施集中隔离。 经过流行病学调查之后，涉及下属流行病学史的人员，12月12号以来途经云南省西双版纳景洪市紫金花园小区，为新增感染者轨迹重合人员，参照密切接触者管理，集中隔离管理周期结束时未满抵京14天者，继续实施居家隔离至抵京后14天。 河北承德市双桥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昨天发布通告，昨天下午3点，接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协查信息，双桥区大石庙镇卧龙山庄小区 C5 号楼2单元肖某某为境外人员，巴基斯坦籍，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 按照疫情防控有关规定，目前已对肖某某采取集中隔离措施。经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决定，自即日起将双桥区大石庙镇卧龙山庄小区 C5 号楼二单元划定为疫情防控管控区，实行临时封闭管理，只许进不许出。区疾控中心将对管控区域的全体居民及相关环境进行核酸检测，落实相关疫情防控和健康管理措施。街道社区将安排专人负责小区生活物资采购供应工作。 昨天，陕西延安市举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截至28号，陕西延安市新增本土确诊病例2例，均在宝塔区。 27号中午，陕西西安市启动新一轮核酸筛查工作，为确保核酸筛查结果的精准度，所有居民除按照要求参加核酸采样外，均不出户、不聚集。我们一起来听总台央视记者的报道。 在西安市雁塔区电子城街道电子正街社区，由街道社区干部、医务工作者和志愿者等组成的流动采样小组，前往社区下辖的几个小区，为居民进行新一轮核酸筛查工作。记者在唐园新苑小区看到，这里共有5栋居民楼，工作人员按照楼栋依次通知居民下楼采样。 每一栋楼都有一个管家，然后管家有一个业主群，然后我们通过业主群里边给大家通知啊，一栋楼一栋楼做，做完一栋回一栋。我们根据花名册，然后如果有没做的，我们再去打电话，再去上楼，再去敲门，保证不漏一户。 本轮核酸筛查工作，居民除按照要求参加核酸采样外，均不出户、不聚集。防范区居民待完成新一轮核酸采样并显示阴性结果后，继续执行原外出采购规定。各小区要有序组织措施发放出门凭证。 主要有3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因为目前人群中还有无症状感染者还没有筛查出来，市民出去以后有可能会被感染。第二，这次病毒的传播力确实比较强，在近距离防护不到位，尤其是密闭空间中防护措施不好的话，可能会被感染。第三，如果你自身是无症状感染者的话，那么你出去呢就有可能传播给其他人。希望社会各界和市民朋友理解支持，配合做好核酸筛查的有关工作。 为了应对当前疫情，陕西省市县镇4级供销社联动统筹资源，全力做好西安市场物资保供应工作，切实保障民生需求。来听央视总台记者的报道。 在西安市莲湖区大兴东路供销农场超市，工作人员正按照周边小区居民微信群里统计的订单，分拣打包蔬菜和米面油等生活必需品。由公司组建的20人配送专班，将采购物资及时配送到居民小区。据了解，陕西供销还上线了抗疫保供物品，通过与大型批发市场以及供应商等合作，为西安市民提供米面、粮油、新鲜蔬菜等必备物资的线上采购方式。同时，发挥供销蔬菜直通车优势，从批发市场和蔬菜种植基地采购，直销到居民社区。西安市区的各级供销系统连锁超市和生活必需品经营网点，通过延长营业时间、线上下单、线下配送的方式，全力做好抗疫保供应服务。 省市县乡，我们所有的经营的网点4级联动，重点保证我们西安城区的这个物资供应。目前这个仓储量，共享仓的储备量，要达到平时的3倍以上。 从12月23号起，陕西西安对全市小区、村、单位实行封闭式管理。那么，西安全市实行封闭式管理的效果如何呢？近日，记者跟随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陕西工作组的社区防控专家进行了走访，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昨天，陕西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80例，这其中呢，西安市是175例。那从12月23号开始啊，西安对全市的小区、村和单位实行了封闭式管理。那么，西安全市实行封闭式管理，它的效果怎么样？近日呢，我们的记者也跟随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陕西工作组的社区防控专家进行了走访，来看一看。 连日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陕西工作组的社区防控专家兵分多路，深入西安市的封控、管控和防范小区以及超市、地铁等区域，指导当地开展社区防控工作。西安市雁塔区杜城街办曹家堡社区此前属于管控区， 但在上一轮的核酸筛查中发现了阳性病例，小区一栋楼被封控，防控形势严峻。社区防控专家首先发现了向小区送菜交接时的不规范行为。此外，对于小区门口部分保安不必要也不规范穿着防护服、戴两层口罩的行为，专家也做了指导和纠正。 里边就不要再戴这个外科口罩了。我看您那有，您这有，这两位都有。 对， 这样的话，这 N95 口罩本身跟这个面部贴合啊， 它是不允许再有其他任何的这个东西阻挡了。您戴上这个，反而这效果就没那么好了，就容易漏气。 哦。 所以说您要戴这个，里边的就不要再戴任何东西，因为这个外边这个口罩的效果已经是很好了，不需要再戴两层。 昨天凌晨，南京市建邺区在对口岸高风险岗位闭环管理人员例行核酸检测中，发现一例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阳性人员，是长江引航中心南京引航站引航员。目前，这一阳性人员已转至市公共卫生医疗中心进行隔离治疗。 南京市区疾控部门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开展处置。截至昨天下午6点，已排查出在南京密切接触者49人，均已落实集中隔离医学观察，核酸检测结果已出25份，均为阴性，另有12人在外地，均已协调落实管控。已排查出在南京次密接56人，排查雨花台区天河广场雅朵酒店工作人员及旅客119人，核酸检测结果已出119份，均为阴性，采集环境样本176份，核酸检测结果已出44份，其中阳性样本9份，均在闭环管理的长江引航工作人员房间，阴性样本35份，其余结果待出。对病例生活、工作场所等环境消杀8408平方米。 昨天，记者从哈尔滨市第6医院了解到，哈尔滨市本轮满洲里关联疫情最后4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治愈出院，实现了当月发生本土疫情，当月所有病例治愈出院清零。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3地协同发展，京津冀3地热点。 3地热点，首先来关注交通方面的最新消息。北京多条地铁将在今年年底开通，其中备受关注的14号线剩余5座车站也将投入运行，从而实现全线贯通，这将极大的便利京城南部居民出行。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在今年的列车就是我们14号线的车辆，它是从我们的上个庄开往我们的张各庄方向，14号线已经准备好了。 在地铁14号线丽泽商务区站，空载的列车按时进出站，做着线路投入运行前的最后准备。今年年底，14号线剩余段将开通5座车站，自西向东分别为东莞头站、丽泽商务区站、蔡户营站、西铁营站、景峰门站。14号线实现贯通运营后，作为一条超长 L 型线路，全长将达到47.3公里。京港地铁运营经理唐丽娜说：“ 按照规划呢，未来丽泽商务区站可以实现与16号线、11号线、新机场线以及丽津线的5线换乘。自北京西张郭庄站到东北部的单个庄站，中间会连接丽泽商务区、北京南交通枢纽、方庄居民区、CBD 以及望京大型商场区，为沿途的居民提供便利。 随着年底14号线全线贯通，北京南站作为地铁与铁路的接驳站，将为到京离京乘客通达路往西部、北部增加了新路径，预计日均客流量将有较大提升。对此，唐丽娜介绍， 14号线贯通运营后，全线日均客流量预计达到91万人次。在对沿线客流、车站换乘等特点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为提升我们的便民出行服务，14号线工作日早晚高峰期间采取1:1大小交路套跑的形式，大交路是张郭庄站到单个庄站，小交路自丽泽商务区至单个庄站，其中小交路最小行车间隔是3分钟，张郭庄站至丽泽商务区的区段最小行车间隔6分钟，工作日平峰期间及双休日全天按大交路运行，行车间隔是6分钟。

近日，天津港保税区区内企业安盛天津飞行模拟系统有限公司自主研发设计制造的全球首台中国制造波音737 MAX 全动飞行模拟机通过中国民用航空局飞行标准司颁发的 D 级认证，这意味着我国具备了国产波音737 MAX D 级模拟机能力，打破国外市场垄断。 据安盛公司总经理丁元元介绍，目前这一公司是国内唯一一家能够同时为波音和空客主流机型飞机设计、认证和交付 D 级全动飞行模拟机解决方案的中国本土培训设备制造商。 昨天上午，河北唐山市路南区智慧办税服务厅举行启动仪式，这是唐山市首家智慧办税服务厅样板厅。智慧办税服务厅深度融合 5G、大数据和生物识别等前沿科技，通过智慧无感认证识别系统、智慧云桌面、智慧纳税体检中心、智慧倒税终端、智慧门禁系统、智慧远程帮办中心等功能专区，为纳税人、缴费人提供了集无感智慧体验、云端纳税体检、网上智联感受和智能自主填单为一体的数字化、智能化、自主化办税全新尝试。 最后再来关注三地社会民生方面的最新消息。今年北京通州区玉桥街道推出遇见歧视新计划，发挥快递小哥走街串巷的前哨作用，推动当地的快递小哥组建了一支歧视先锋队，依托玉桥街道官方 APP 及时上报在配送快递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助力基层治理。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悦的报道。 在通州区玉桥街道格兰晴天小区，从小区大门一直延伸到多个居民楼楼门口，长达400-500米的破损石砖路是居民们多年来的一块心病。近期得益于快递小哥韩少慧在玉桥街道官方 APP 上的一次问题反馈，在街道和社区的共同推动下，道路修缮工作正式启动。韩少慧告诉记者，这也让他感受到了成为一名歧视先锋队文明歧视的成就感。 我就是送快递的时候顺手我就拍几张照片，然后在那个遇见 APP 上传了一下，然后当天下午就有人给回复了，然后过了没多长时间，然后就给修了一下。 玉桥街道党群办主任楚萌告诉记者，包括韩少慧在内，如今玉桥街道已有50多名快递小哥成为文明歧视，立足本职工作，同时承担起社区政策宣传、安全隐患排查、环境卫生巡逻、社情民意反馈等责任。 这可以说是比我们的社区一线的工作者还要跟居民就更近的距离，发挥其流动探头的作用，起手及时发现安全隐患、环境卫生、社情民意各类问题40余个，间接推动了9个党组织服务群众项目落地，成为我为群众办实事和未速先办的前哨和先行军。 为了让快递小哥这一新就业群体更好地融入社区，玉桥街道也在辖区内建立了4处暖心驿站，为他们提供歇脚、饮水、充电等服务。其中玉桥北里社区还特别针对老旧小区楼号排序不规律的情况，为他们制作了指引地图。多名热心居民还组成志愿护旗队，帮助他们化解派件矛盾。已经在玉桥地区当了4年快递小哥的河南青年李鹏在驿站休整时说道， 前两天嘛，不就特别冷吗？北京零下将近得有10度，你要是平平常常你们送完快递之后站点吧，离得远，只能在本区里边转悠，这地方确实挺好，你可以避寒，可以喝点热水。 据通州区委宣传部新时代文明实践指导事务中心主任张家康介绍，玉桥街道的探索在前，接下来通州区也将推出文明歧视传递文明项目，让更多的快递小哥、外卖小哥成为穿梭在城市副中心大街小巷的文明骑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哎，老白，这两年同学聚会你都干嘛去了？ 我去河北雄安工作。 雄安啊，你动静不小啊，不过听说现在都是工地啊。 别提了，刚去那会儿啊，确实太差了，这基础设施不适应。虽说离北京才100多公里，但回趟家单程就得3到4个小时，交通不便，折腾不起啊。 哎，不过听说现在好了，好像高铁通了是吧？ 现在跟你们上班差不多，你看每天早晨不到7点，一直到晚上9、10点钟，对开14趟啊。 哎，那你可以回家住了呀。 可不吗？不止这些，您说现在这雄安，我说几个词儿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 无肺细胞、超算中心、韧性城市、智慧路灯、智能井盖、智慧工具。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荣城、安新三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未来的雄安新区将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原则，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智慧之城，魅力雄安。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近期新冠疫情持续加重，尤其是变异毒株奥密克戎传播迅速，导致航空企业受疫情影响人力不足，大量国内外航班被取消或延误。为解决这一问题，美国首席传染病专家福奇27号建议联邦政府考虑强制旅客搭乘国内航班前接种新冠疫苗。总统拜登当天在记者会上没有就这一提议明确回应。 尽管拜登27号安抚民众不必恐慌，称奥密克戎造成的影响不会像疫情爆发初期或今年德尔塔毒株广泛流行那样严重，但从每日新增确诊病例的数据看，美国已接近今年一月单日新增25万病例的最高纪录。 美国卫生部门数据显示，今年冬季流行性感冒在美国有卷土重来之势，流感住院人数逐渐上升，近日已经出现2例儿童死亡病例。依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7号发布的数据，流感病毒处于高水平活动阶段的州已由3个增至7个。 流行性感冒去年冬季在美国几乎销声匿迹。美联社认为，2020年至2021年流感季之所以感染程度创历史最低水平，可能与新冠防控措施有关。戴口罩、勤洗手、保持社交距离等防疫措施同样有助于降低流感感染风险。不过，鉴于今年冬季美国多地防疫措施出现松动，有专家预计今年将看到新冠和流感同时大流行。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近日公布的最新报告显示，2020年美国人均预期寿命为77岁，较前一年减少1.8岁，这是75年来美国年度人均预期寿命最高降幅。新冠成为继心脏病和癌症之后美国民众的第三大死因。 除新冠之外，心脏病、意外伤害、中风、阿尔兹海默病、糖尿病等因素导致的死亡数量2020年均呈上升趋势。美国相关专家表示，新冠疫情带来的影响非常深远，不仅仅是其导致的相关死亡人数惊人，同时使得发生其他健康或意外状况的人群无法获得足够的医疗救助。 美国苹果公司27号宣布，鉴于近期新冠病例增多，已关闭纽约市全部12家门店的店内零售业务，同时要求美国境内所有门店的顾客和员工进店必须戴口罩。苹果公司没有说明闭店期限。公司一名发言人说，顾客仍可以在关闭的门店外自提线上下单购买的产品。 本月早些时候，苹果公司也因染疫员工增加而暂时关闭了美国和加拿大的3家门店，但眼下情况更为严峻。2020年初，为应对新冠疫情蔓延，苹果公司一度关闭其所有美国门店。 日本文部科学省上周宣布，禁止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参加下月高考，引发了争议。据共同社28号报道，文部科学省27号撤回决定，宣布允许这类考生在符合一定条件的情况下参加高考。 日本高考通常每年一月举行，全国数百所高校招生时采用统一的大学入学共通考试成绩。此外，不少公立和私立大学单独举行招生考试。

老中青三代运动员共同竞争奥运参赛名额。原国家队男子四人项目中的刘瑞、张家亮，女队的刘思佳、王瑞几位老队员和林志、南嘉文、程阔等年轻队员同场竞技。 起初就是参与嘛，我感觉就是正在参与嘛，这个项目也是打打看吧。但是来到这儿以后，对这帮年轻人就是期待非常高吧，因为他们练的比我们多的很多，从他们扫冰啊、技术啊、投球啊方面都非常好。 本次比赛打破了固定组队机制，组合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每站比赛通过个人成功率排名进行重组，这样也给年轻队员一次新的挑战。 我们这个默契程度是，其实就是应该更加默契，因为他是一男一女，可能说是越打越好了吧，越打越进入这个正规比赛的这个节奏，按照那个奥运会来备战。如果我要是能去参加，对，我就还是把之前碰到的那种老对手，然后尽量就是还是要打败，然后要是没去上的话，我就在家里给他们加油。 奥运选拔赛混双项目结束后，队内会根据每位队员参赛场次的胜负关系和个人成功率进行综合评选，组成最优秀的组合，代表中国队参加北京冬奥会。 北京冬奥会城市运行保障组昨天举行应急演练，模拟冬奥会赛时某日叠加发生城市运行保障突发事件，组织开展全要素应急演练。本次演练的重点是进出闭环区域的全流程、疫情防控的对策措施、应急处置团队与场馆属地团队的协调配合，以及城市运行及环境保障指挥调度中心的指挥调度能力。 据了解，目前在151处涉奥场所共布置了210支保障团队，其中市政专业保障团队66支，市政应急保障团队144支，各市政专业企业相关陆续开展了各自的城市保障演练，截至目前已经开展专项演练12次。 国际乒联昨天正式公布了2021赛季男女单打球员的年终世界排名榜单。由于今年所有赛事在本月21号之前已经结束，因此这项排名也与上周公布的世界排名保持一致。 东京奥运会女单金牌得主陈梦锁定了女单年终世界第一，孙颖莎位列第二，日本选手伊藤美诚排名第三，女单前十中共有六位国乒球员。 男单方面，樊振东、马龙和许昕分列前三位，日本球员张本智和排名第五，在世乒赛上获得男单铜牌的德国老将波尔排名第十位。 2021，随着双减政策在全国义务教育学校落地，孩子们的学习和生活迎来了变化。双减之后多出来的时间做什么，体育就成了主流答案之一。青少年体育事业也因此迎来新的发展契机。我们一起来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徐真的报道。 毫无疑问，双减是2021年的热词之一。针对当前青少年近视率高、身体素质普遍较差、课后作业繁重、体育锻炼较少等问题，今年7月，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发布。随着双减政策的落地，开齐开足体育课的需求越来越受到重视。门头沟黑山小学体育教师索登潘介绍， 双减之后体育课受关注，从上到下呢对体育课的要求可能比以前要高了，从各方方面面的方面就开始加强对孩子一些最基本的身体素质啊和一些基本能力的培养，什么篮球啊、空竹啊、足球啊，课的安排上面更多的拿出时间来让他孩子去做一些体育啊、锻炼呀、这些方面的东西来。 门头沟黑山小学女足队长六年级学生李新义说道， 以前呢是可能是一周只有三四节体育课，然后双减政策以后呢每星期都会有五节体育课。 体育课课时的增加更有利于孩子们取得良好的锻炼效果。北京市101中学体育教师王亚林说， 体育它是一个通过运动来提高的身体素质这么一个特殊的项目，没有时间保证呢它就起不了很好的效果，课时量增加了以后呢，针对全体孩子来说它就是一个好事。 力度空前的双减政策在学校落地，青少年体育事业迎来新的发展契机。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 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接下来关注文化旅游方面的消息。12月25号到28号，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青少年绘画作品征集活动专家评审会在首钢举行，其中优秀的绘画作品将作为一份特殊的新年礼物赠送给前来参赛的各国家地区代表团成员。我们一起来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金泽的报道。 12月25号到28号，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青少年绘画作品征集活动专家评审会在首钢举行。评委席两侧的桌面上摆满了优秀的绘画作品，画面色彩丰富，内容生动，充满了想象力和创造力。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党委书记马赛说：“ 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个我觉得确实是超出了我对这些青少年作品的一个认知哈。青少年确实它是一个非常纯真的这样的一种表达，特别可贵的，我觉得就是在这批作品里面看到了我们的这些青少年的他的这样的一个创新。” 本次征集活动从2021年9月1号开始，历时3个月，共征集到来自31个省市自治区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超过43000幅青少年绘画作品。经过前期筛选，各地推选共15000幅绘画作品进入到了评审环节，最终遴选出7500幅青少年绘画作品作为特殊的新年礼物送给参加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各国和地区代表团成员，为远道而来的朋友们送上新年祝福，在冬奥村营造浓郁的中国年氛围。本次征集活动还面向全国残疾儿童征集了2022幅绘画作品，他们的作品展现了我能残奥教育理念，表现了残奥运动员乐观拼搏的精神，体现了优秀运动员所具有的勇气和毅力产生的激励作用。 作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接待饭店之一的首钢香格里拉酒店昨天正式开业，这里毗邻首钢滑雪大跳台，赛时将为首钢园区北京冬奥会赛时接待工作提供高品质服务保障。后奥运时代，凭借独一无二的工业风，这家5星级酒店也有望成为城市微旅行的热门打卡地。我们一起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的报道。 这一次能够受邀啊，作为酒店开业的第一位客人，确实很荣幸，也很开心。我也想好好的再感受一下。 作为曾经的首钢动力厂的一名老员工，丁建国再次来到酒店，看到大堂里保留着旧时的建筑框架，客房的落地窗前一边是老电厂的大烟囱，一边是滑雪大跳台，他感慨万千。 现在酒店所在的这个位置，也可以是说我在首钢几十年工作生涯起步的地方，它支撑了首钢一步一步的高速发展。这个酒店和我们的奥运呢，贴得如此之近，包括我爱人还说了，我们到时候一定啊，我要看一场比赛。 首钢园香格里拉酒店地处首钢园的核心区域，坐拥石景山与群明湖景观，毗邻冬奥会滑雪大跳台和国家队冬季训练中心4块冰。1期共设有客房283间，能容纳500多人同时入住。而这家工业风满满的酒店，最鲜明的特点却是绿色。首钢工程建设部部长助理段若飞说：“ 绝对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别的地方没有一个地方拿一个发电厂的厂房做一个5星级酒店。从那个外立面看。”包括从室内有很多的钢筋水泥，有钢筋混凝土，给人的感觉是钢铁丛林。但是呢，我们为了柔化这个元素，并且呢，首钢是一个绿色的怀抱，来从这个碳排放的一个大户变成一个绿色有机的一个组织。进入酒店呢，可以看到我们有大概17种这样的乔木，所以说这就是绿色和这些混凝土和这些钢结构交织在一起，形成了酒店最鲜明的特色。 昨天，2021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举办新闻发布会。记者了解到，第34届中国电影金鸡奖设立最佳故事片、最佳外语片、最佳编剧、最佳导演、最佳导演处女作、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等20个奖项，41部影片脱颖而出，入围本届金鸡奖。其中，最佳外语片的评选工作是今年首次开展。 据了解，本届金鸡奖报名工作从今年7月7号启动，至截止共计收到了报名影片185部。 由25名电影领域的专家学者、一线创作者组成的本届故事片单元初选小组和6名专家组成的外语片初选小组，用一个月的时间，最终通过现场10名投票，产生了41部初选入围影片，最终结果将在明天揭晓。 第11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盛典昨天以相聚云端线上开展的形式举办。2021年北京全民阅读工作以诵读百年路展阅新征程为主题，全市全年共统筹举办各类阅读活动3万多场，影响和覆盖人群达2000万人次以上。 此外，北京阅读季还打造阅读驿站活动，以流动书展加讲座活动形式设置数字阅读墙，组织精品阅读活动，推动阅读向基层延伸。 昨天，100名摄影师聚焦新时代图片展在首都图书馆 A 座文化艺术展厅拉开全国巡展的序幕。来自全国200多名一流摄影师的298幅作品在现场展出，参展图片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5个角度记录了党的18大以来神州大地上的发展进步。 此次展览将展至2022年2月28号，预约进首都图书馆的读者可免费观展。首都图书馆官网、首都图书馆北京记忆网站还同步推出了电子展览。 12月31号，中国爱乐乐团新年音乐会将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延续21年之久，本次音乐会将在形式上进行一次全新调整。在指挥家黄毅执棒乐团演奏中外经典名曲的同时，中央芭蕾舞团将首次受邀共同登台。 中国爱乐与中巴的上一次合作还要追溯到10年前。此次新年音乐会上，中巴将近30位舞蹈家将带来5句《奥涅金》《天鹅湖》《红色娘子军》中的著名段落。中国爱乐还将奏响《阿莱城的姑娘》组曲和《卡门》第一组曲的选段，致敬两团在10年前的合作与多年友谊。 长城内外，北国风光如画， 双奥之城，舞动冰雪节拍， 冬奥的脚步。 创可贴温度计、气溶胶采集设备、智能消杀机器人，在相约北京系列冬奥测试活动中，有228项技术成果陆续投入使用。在即将召开的北京冬奥会上，科技元素也将融入场馆防疫、运动员竞赛、电视转播等多个方面，让冬奥会成为展示北京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成果的重要平台。让我们跟随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一睹科技冬奥的魅力。 首都体育馆将举办北京2022年冬奥会短道速滑和花样滑冰比赛。作为改造场馆中最具代表性的项目之一，场馆将科技冬奥理念融入各项工作当中。 这是一个智能的一个体温贴。 首都体育馆内的一侧整齐摆放着几套防控疫情的新装备。首都体育馆场馆群运行团队医疗防疫副主任赵成芳拿着一个创可贴和芯片介绍说，这个装置贴在工作人员腋下就能实时监测体温变化。而在旁边的一个手持设备则主要针对场馆环境进行气溶胶监测。 届时呢，将在首都体育馆安排10个点位来收集公共区域的气溶胶，在这台机器上通过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的工作就可以出具气溶胶检测的结果。 而作为经典双奥场馆，五棵松体育中心将承担北京2022年冬奥会女子冰球和部分男子冰球的比赛，多项科技场景已经落地。五棵松体育中心场馆运行团队场馆服务副主任石威介绍， 消毒机器人29个，空气消杀设备10台，综合服务机器人等等。 我们有一个手冲咖啡的一个机器人，工作人员的话，我们有一个注册卡性质的一个芯片的东西随身带，在不同的这个点位预埋的一些感应器，它能够感知你到什么位置的时候都能知道。这个区域是闭环区域，你不小心可能出去了，哎，这时候可能会报警，万一我们出现了有风险的，通过咱俩的这个地磁导航的那个系统，能够后台迅速的找到咱们。智能体温计，这个我们在4月份的时候测试过，效果非常好，就是一个创可贴性质的，粘在皮肤上，它会能够感知那个温度，通过手机的 APP 可以发到你们后台，能够看见那个温度。 用高科技支撑冬奥，通过冬奥平台展示北京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取得的成果，二者都是科技冬奥愿景的应有之意。以冬奥为契机立项的高山滑雪运动员智能跟拍系统课题，就是后者的缩影。